千岁， 把咱的金枝女就许她做了儿媳，今日本是她的寿诞期，咱送她寿帐寿礼和宴席， 将公娥骑马齐盘摆下。

两个孩子因小失大，父母的我今不讲怪罪，皇恩撒娇他更大故意。忽然想起一条计，管教这场风波戏，皇儿讲的有道理，他不该把皇儿放儿欺。好啊，高力士预估三年金殿去，到金殿我杀了乖， 万岁， 我剐了乖，定与我那皇儿大报冤屈。 你不能光听女儿一面离。

杀过安氏家衣，他母女宫中着了急，乃是败家进爹地。 咱那汾阳王国 万岁有旨，汾阳王进殿呐、 啊，领旨。负我请罪，不知唐王义不义。倘若唐王问儿你， 而我将说什么， 你就说吃酒戴醉打金枝，父好救你。 而我不会饮酒啊， 奴才真是个孩子，其这两句言语不汾阳王料跑忙上金殿， 明知把

前来听父王凤儿的关机，不奉你金锁钩在朝内赤胆忠心好话你，免死金牌赐予你，满朝的文和武不敢把你欺。慢说，满朝的文和武，你父王犯了罪， 而我也要管。 哎呀呀，你可管不理。皇兄无事下殿去，从今后你我君臣并驾齐驱。 万岁 呀，殿去吧。 好过有道的唐天子不长无才，官身三级，一来是老夫功劳大，二来老夫败了虚，十八一里忙下金殿，他这样疼儿儿，你更应该赤胆忠心不保花衣。 见你那岳母娘， 哎，我不去啊。

么面貌的？ 大是孩儿的威风，孩儿我要威风威风你。 哎呀，大官要威风， 大福啊，那宫门上的红灯已然灭了，君臣大礼愈发的沾面。 大福啊， 免不得， 大福啊，免得殿下，免得殿下。 我说免的就免的， 姐夫啊， 免去了君臣大礼，他都不怕我。 夫妻们相敬如宾，说什么怕的？ 倘若环儿在欺负你，上用拳打，下用扶踢，孤王不怪你。 是得罪我，上用拳打，下用毒气。 哎呀， 怎么打来打去，打到我们深宫 后院来了？ 小乖，你别得意，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她的闺女？我把司空交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心。 是 夫妻聚集呀，平日里有事事